是即兴，从未懂谦虚倾听，从不肯小心改正，曾经错对未会梦清，而慢慢开始将志气暂停，现实种种的挑战要适应，如顺境当然高兴，如出错去心改正，而这种改变今天可见证，这刻我想亲身知者，往昔你真心的爱惜，从未离开拖紧我走过黑夜，而使我更学会独立些，这刻我想亲身知者，你是我的心不再惹，陪着成长多得你爱，一再感谢，从今天起我真的不撒野，从今天起我真。